你好，我是李浩川。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Session 管理机制。我们知道，程序员可以通过 Request 对象的 Get Session 方法来获取 Session， 并通过 Session 对象来读取或写入属性值。而 Session 的管理是由 Web 容器来完成的，主要是对 Session 的创建和销毁。除此之外 ，Web 容器还需要将 Session 状态的变化通知给监听者。当然 ，Session 的管理还可以交给 Spring 来做，好处是与特定的 Web 容器解耦。Spring Session 的核心原理是通过 Filter 拦截 Server 的请求，将标准的 Server 的 Request 包装一下，换成 Spring 的 Request 对象。这样，当我们调用 Request 对象的 Get Session 方法时 ，Spring 在背后为我们创建和管理 Session。那么 Tomcat 的 Session 管理机制，我们还需要了解吗？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因为只有了解这些原理，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 Spring Session 以及 Spring Session 为什么设计成这样。今天我们就从 session 的创建、session 的清理以及 session 的事件通知这几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Tomcat 的 session 管理机制。Tomcat 中主要由每个 context 容器内的一个 manager 对象来管理 session， 默认实现类是 standard manager。下面我们通过的接口来了解一下 standard manager 的功能。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查看代码。不出意外，我们在接口中看到了添加和删除 session 的方法，另外还有 load 和 unload 的方法。它们的作用分别是将 session 持久化到存储介质和从存储介质加载 session。 当我们调用 get session 时，这个参数 true 的意思是如果当前请求还没有 session 就创建一个新的。那 Tomcat 的背后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HTTP Service Request 是一个接口， Tomcat 实现了这个接口，具体实现类是 Catalina Connected Request 类，但这并不是我们拿到的 request。Tomcat 为了避免把一些实现细节暴露出来，还有基于安全上的考虑，定义了 request 类的包装类，叫做 request facade。我们可以通过文稿中的代码来理解一下。我们拿到的 request 类其实是 request facade。request facade 的 get session 方法调用的是 request 类的 get session 方法。那么 session 具体是如何创建的呢？从文稿的代码我们可以看出， request 对象中持有 context 容器对象，而 context 容器对象持有 session 管理器 manager， 这样通过 context 组件就能拿到 manager 组件，最后由 manager 组件来创建 session。 因此最后还是到了 standard manager。 standard manager 的父类叫做 manager base， 这个 query session 方法定义在 manager base 中， standard manager 直接重用了这个方法。接着你可以返回文稿来查看 manager base 的 query session 是如何实现的。到此我们明白了 session 是如何创建出来的，创建出来的后的 session 会被保存到一个 concurrent hash map 中。请注意 ，session 的具体实现类是 standard session。standard session 的同时实现了 HTTP session 和 session 这两个接口，并且对程序员暴露的是 standard session facade 外观类，保证了 standard session 的安全，避免了程序员调用对内部方法进行不动操作。我们再来看看 Tomcat 是如何清理过期的 session。在 Tomcat 的热加载和热部署的文章中，我提到了容器组件会开启一个 container background processor 后台线程，调用自己以及子容器的 background process 进行一些后台逻辑的处理。和 lifecycle 一样，这个动作也具有传递性，也就是说子容器还会把这个动作传递给自己的子容器。你可以参考文稿中的图片来理解这个过程。其中副容器会便利自己的子容器，并调用其 background process 方法，而 standard context 重写了该方法，它会调用 standard manager 的 background process 方法，进而完成 session 的清理工作。 background process 由后台线程调用，默认的每隔10秒钟调用一次，但是 session 的清理动作不能太频繁，因为需要便利 session 列表，会耗费 CPU 资源，所以在 background process 方法中做了取模处理。 background process 调用6次才执行一次 session 清理，也就是说 session 清理每隔60秒执行一次。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session 的事件通知。按照 Servlet 的规范，在 session 的生命周期过程中要将事件通知给监听者。 Servlet 的规范中定义了 session 的监听接口，注意到这两个方法的参数都是 HTTP session event， 所以 Tomcat 需要事先创建 HTTP session event 对象，然后便利 context 内部的 lifecycle listener， 并且判断是否为 HTTP session listener 实例。如果是的话，则调用 HTTP session listener 的 session created 方法进行事件通知。这些事情都是在 session 的 setID 方法中完成的。从文稿中的代码我们还看到 setID 方法调用了 tellNew 方法。那 tellNew 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代码的逻辑是先通过 standard context 将 HTTP session listener 类型的 listener 取出，然后依次调用他们的 session created 方法。今天我们从 request 类谈到了 session 的创建、销毁和事件通知，里面涉及到不少相关的类，我在文稿中画了一张图来帮助你理解和消化这些类的关系。 Server 的规范中定义了 HTTP Server 的 request 和 HTTP Session 接口， Tomcat 实现了这些接口，但具体实现的细节并没有暴露给开发者。因此对应了两个包装类， Request Facad 和 Standard Session Facad。 Tomcat 是通过 Manager 来管理 Session 的，默认实现是 Standard ManagerStandard Context 持有 Standard Manager 的实例，并存放了 HTTP Session Listener 集合。 Session 在创建和销毁的时候会通知监听者。今天的思考题是 TCP 连接的过期时间和 Session 的过期时间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欢迎你把